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死去的崔娟和林小月纠缠在郑川的生活中，让他无法继续自己的正常生活。在一次给林小月发出要求见面的邮件后，郑川离开了办公室。 郑川来到了电梯门口，他伸手按下了按钮，已经停在底层的电梯悄然启动，一级一级地闪着灯升上来接他。然而在17楼的时候并没有停止。片刻过后，电梯下行，到17楼的时候，哗，门开了，里边已经站着一个干瘦的老头，那是从18楼进电梯的。郑川走进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地关上了，他望了一眼楼层的按钮，老头子是到1楼。郑川按下了负1楼地下停车场的按钮，电梯下行。老头子个儿不高，筋骨凸显，18楼住着铃木公司，这干瘦的老头应该是这家铃木公司的人了。这不是郑川的偏见，因为在这现代化的写字楼里，如果不是铃木公司，谁会雇佣这个老头子做员工呢？郑川望着这个老头子脖子上的青筋，好几次想问他是哪家公司的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，因为这毕竟是不太礼貌的行为。他想到来公司的时候与他同乘电梯到18楼的那个女孩脸色也是不太好啊，看来这铃木公司在他的楼上总会让人心里有点别扭。郑川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，进门便看见狗妈站在凳子上擦窗户。她说，哎呀，你站那么高干什么？你小心跌倒啊。狗妈说，刘英打电话回来说在外地的考察快结束了，估计2天后就要到家了，不赶快打扫卫生怎么行呢？郑川的妻子刘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，平时总爱用手到处摸摸，发现一点点灰尘都会叫嚷的。郑川不再说话，直接向楼上的卧室走去。狗妈说，吃晚饭了吗？他回头说，吃过了，在路上用了餐再回家，这是他的习惯，要是刘英在家，这样也减少了跟他面对面的机会。这是他们经过无数次的吵闹之后达成的某种平衡，谁也别管谁，和平共处。因为到了他们这种年纪，离婚对谁来说都是没有脸面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也不会赞成父母的离异。 这个晚上，郑川一直在等候回复的邮件。他守着电脑，每隔一会儿便看看邮箱，一直没有新邮件的出现。他想着上次提出见面的时候，几个小时后便来了回复啊。晚上九点，他的手机响过一次，是建筑公司的罗总打过来的，约郑川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郑川知道，所谓好玩，不过是那里有很多的女人，并且罗总请他去玩，还不是冲着他公司下一次工程招标的事吗？这个罗总也还是旧脑筋，玩什么玩，不如直接来钱，那多爽快。郑川在电话上谢绝了他的邀请。罗总说，我说你最近怎么了？你很久都不出来玩了啊。郑川说，他患了高血脂，正在输液，以后再说吧。其实输液仅仅是托词，让郑川生活变化的完全是林小月的这些邮件。一方面，那些往事的回忆使他长时间的陷在过往的年少的时光里不能自拔，另一方面，邮件的神秘的性质又让他想方设法地找出真相。现在关键的时刻到了，只要对方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，他就是死一次也要前往见面。上次的邮件说过，他就是林小月，是崔娟告诉他他的邮箱的。从这话来说，完全是两个死者在地下相逢，从而才发生了现在的一切。可是这可能吗？郑川决定用见面来验证这一切。可是一直等到凌晨一点，邮箱里仍然没有回邮出现。郑川只好关了电脑，上床睡觉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郑川听见了隐隐的门铃的声音，他立即翻身下床，打开了卧室门。门铃很响的传来，凌晨时分，谁会来按门铃呢？郑川的心砰砰的跳，他突然明白了，是林小月来了。他收到他的邮件后，并没有回复，而是直接登门拜访。他来了。郑川下了一死的决心，他下楼开门，果然是林小月。她还是当之轻时的样子，她穿着月白色的小衫，青色的裤子。她说，我来了，然后便进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郑川手忙脚乱地给他倒水，他伸出了雪白的手挡开水杯说，我不喝水。郑川说，那你总要喝点什么吧。他说，喝你的血好吗？郑川的头发都快立起来了。林小月笑了笑说，你是个没良心的家伙，到现在也舍不得给我一点你的血。其实啊，我的口味还挑剔着呢。郑川赶紧说，你的那个邮件我反复看了，我一直很珍惜那些难忘的时光。郑川这样说有讨好的意思，因为林小月隐隐约约的敌对情绪让他很害怕。林小月说，你记不记得过去，我已经无所谓了，但是你不该勒死崔娟。我在地下认识了这个新来的女孩，她说你在电梯里认识她以后， 接着又在地下停车场累死了他。这让我很为你伤心呢、啊。你不该这么做。 郑川急了，他赶紧声明崔娟的死与他无关，他当时只是现场的一个目击者而已。 然而林小月也不与他争辩，而是从衣袋里拿出了一条细长的麻绳，放在小方桌上说：“看看这个东西吧，是你的吗？”正在这个时候，客厅里的灯光闪了一下，仿佛要停电似的。与此同时，室内升起了一股烟雾，而林小月已经无影无踪了。郑川环顾四周， 你在哪里？你来听我解释，亏娟绝对不是我勒死的。 他的心里急成一团，双手挥舞着喊叫着，直到将自己从梦中叫醒了。他喘着气从床上坐起来，看到被子也被他掀到地上了。郑川看了看表，凌晨2:15，看来他睡下不久就开始做这个噩梦了。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林小月收到他的邮件后真的到他家来了？郑川胆战心惊地下了床，他轻轻地开了卧室门，伸头往漆黑的走廊上望了一眼，外边没有一点声息。刘英不在家，女佣狗妈住在楼下，这楼上现在全是空房。刘英的房间，他儿子的房间，书房，会客间，整个楼上都没有人。郑川开了走廊的灯，他要到楼下的客厅去看看，刚才在梦中林小月就是和他在那儿见面的。郑川扶着楼梯栏杆，一阶儿一阶儿地往下走。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笑，但又不能忍住下去看看的这种冲动。有的时候，人的一种没有道理的举动，也许有着更深的意义。谁说得清啊？令人恐惧的场面出现了。当郑川来到楼下的客厅，打开了雪亮的吊灯，在沙发旁的小方桌上，一条细长的麻绳正静静地躺在桌上，它似乎散发着寒气。郑川看到他的时候不禁倒退了几步，这就是刚才梦中林小月放在那儿的麻绳吗？这绳索勒死了崔娟，他的每一丝纤维中都含着怨毒。郑川不可遏制地大叫起来。客厅侧面的房门打开了，狗妈神色紧张地跑出来。 啊，出什么事了？ 狗妈对穿着睡衣的郑川问，他的声音也在发抖。 那是什么呀？ 郑川指着小方桌上的细绳问。狗妈走过去拿起了细绳，她莫名其妙地说：“ 哎呀，这不就是一根绳子呗？怎么把你吓成了这个样子啊？” 他哪来的呀？郑川的恐惧一点没有减。 这我就记不得了，我白天打扫过这个房子啊，是不是我放在那儿的？哎呀，我还是真没印象了。这有什么可怕呀？ 是不可怕，不可怕。郑川喃喃地一边说一边向楼上走，留下了狗妈莫名其妙地站在客厅里。 第二天上午，郑川在输液的时候一直守着身边的手提电脑，那邮箱里仍然没有回邮。这是对方第一次没有响应他提出见面的建议。难道昨天晚上梦中的见面就算数了吗？护士谭小颖递给了郑川一杯水，他充满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。郑川的目光和他对视了一下，他觉得这个小护士的眼圈有点发黑。郑川说：“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好吗？”问完了有点害怕，他可千万别说也梦见了林小月呀。谭小颖说：“我昨晚值了整夜的班，有一个女人有点奇怪，半夜过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手中翻着看云杂志，也不知她是不是陪伴病人的家属。我路过她身边的时候，她正咳嗽，我看到她捂着嘴的纸巾上全都是血。我回到值班室对医生讲了，可是出来的时候她就不见了。”秘书高伟近来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，梧桐巷九号这个老旧的住宅区隐蔽在一条浓荫蔽日的小巷里，使他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就像一条鱼游进了石缝一样的无影无踪。与世隔绝的感觉还来源于他与人群的疏远。今天在公司里，他去各部门发送一份公司的文件的时候，各办公室的人就像没看见他走进来似的，他们装着埋头工作的样子，其实是以此表示对他的冷淡。郑川病休了才十天多，这些人便似乎忘了他作为总经理秘书的身份了。想到郑川坐在办公室的时候，这些人见到郑川和他时毕恭毕敬的样子，狗，高伟在心里骂。这一天只有办公室的张烨在走廊上招呼了他，使他觉得这是女人之间的一种理解。中午吃了公司提供的免费盒饭，高伟便上24楼时装公司去找周梅玩。在那里，他即使不买衣服，那也是一种享受，尤其是穿行在展销大厅的模特之间。这些塑料制成的模特因穿上各种各样的时装而显得栩栩如生。观赏之中，周梅突然让高伟站在模特中间，说：“你不要动，眼睛不要眨，哇，简直跟模特一模一样，让人分不清真假了。”高伟僵硬地站在那儿，模仿着，觉得好玩，一下子把心里的烦恼都给冲淡了。可是下班后回到家，高伟倍感冷清、寂寞。这套新租来的房子显得空旷。他约过周梅来玩，他说：“你将房子让给我以后，怎么不来看我呀？” 周梅说：“ 一定来，但是这两天不行，因为下班后也不断有客户来订货。”高伟斜躺在沙发上，给张俊打了个电话。“ 喂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” 他问。张俊的回答让他失望，这个和他有过一夜情的小子总是上夜班，他说白天有时间，这不是空话吗？白天高伟可要上班，世界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。高伟觉得现在事事都跟他过不去。郑川也不到他这儿来了，不过高伟也并不希望他来。刚搬家来的时候，郑川来住过一月，可是夜半惊魂让人后怕，郑川说他在书房里看见了鬼魂。秘书高伟并不相信，那是他自己近来神魂颠倒，人在这种阴气很重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 高伟小时候听大人讲过这个道理。 郑川走后的第二天晚上， 高伟一个人睡下后，也听见书房有动静。 第三天，高伟将郑川带来的梳子和镜子送回了他的办公室，从此他的屋子里平安无事。高伟由此相信，死人的东西放在屋里，那总是凶多吉少的。郑川不来也罢，省得带来鬼魅之气。不过，这个郑川连电话也不打，他就像是把高伟给忘了似的。今天上午，高伟在办公室里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是谭小颖。他说郑川正在输着液，并且睡着了。这个小护士的口气好像很照顾郑川似的。高伟听完了，心里挺不舒服。难怪郑川连电话都不给他打呢，身边有这个小护士，这个郑川一定是忘乎所以了。这一刻，他想到如果真有鬼，就该把他抓去了才好呢。高伟斜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，天快黑了，他也不敢进厨房做饭，还是去餐馆吧。他下了楼，在楼道上仍然没有遇见一个人，家家房门紧闭。现在的人就是这样，将自己隔离。他住在楼里，感觉就像是一座空城似的。刚走出楼口，他看见陆地提着一个铁笼走过来，铁笼里关着一只灰白色的猫。这个物管员成天闲着没事儿，怎么又养起猫来了呢？高伟跟他打了个招呼，问他这猫是怎么回事。没想到陆地回答的让他心惊肉跳，他说，你跟着我来，我要烧死这只猫，可刺激了，不看可是白不看。陆地提着猫笼向这栋楼的死角走，那里放着垃圾桶和一堆废砖。秘书高伟好奇地跟下去。陆地将猫笼放在废砖上，并将随身带来的一个啤酒瓶打开，然后将瓶里的液体向猫淋去。高伟闻见了一股刺鼻的汽油味，他说， 啊，你真的要烧死他呀？ 陆地点了点头，他嘴里吹着口哨，看着那只猫在笼里的冲撞着，他喵喵地叫着，他或许感到大事不好了。 高伟说， 别烧他啊，别烧他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 你知道这只猫哪儿来的吗？ 陆地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说， 这是医院停尸房里的猫，这个猫一定很灵，烧起来一定比别的猫过瘾。 高伟摇了摇头，表示听不懂他说的意思。陆地也不解释，他已经点燃了打火机。 在点燃一个纸团之后，将带火的纸向猫笼扔过去了，轰，火焰将猫笼包围了，那猫发出了一声惨叫，便在笼子里翻滚。 高伟只看见一团火光在笼子里旋转扑腾，很快就不动了，一股刺鼻的焦味传过来，高伟用手捂住了鼻子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夜思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郑川没有收到林小月的回信，半夜却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发现了一条细麻绳，像是勒死崔娟的那条。变态的陆地当着高伟的面活活烧死了那只太平间的猫。 陆地把纸扔向了那只被浇满了汽油的猫，那猫发出了一声惨叫，便在笼子里翻滚。高伟用手捂住了鼻子。火焰慢慢熄灭之后，笼子里盛着一团乌黑的东西。陆地兴奋地走近他看了看，回头对高伟说： 精彩吧，要是能放开他手就更好了。不知道他带着火能够跑多远。哎呀，就是这儿不能试，会引起火灾。以后啊，弄只猫到郊外去试试。 这太残忍了， 高伟心有余悸地说，他仍然用手捂着鼻子，以阻挡漂浮在空气中的焦臭味。 你闻到了没有？这猫这身上有停尸房的气味。 陆地两眼放光，他急着说： 医院里的守停尸房的老头养着他。哎呀，这个猫啊，他看过的死人比活人多，他都快变成精了，可是他就是斗不过我，我让他死他就得死。 陆地的话没说完，高伟已经扭头逃离了这个恐怖的现场。他沿着楼与围墙的狭窄的通道跑出了小区的大门。梧桐巷的清凉的空气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些。那个管理员的怪异的行为让他不可思议。傍晚时分，小巷里行人稀少，偶尔有晚上下班的人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。高伟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出来吃晚饭的，他来到了巷口，在几家小餐馆之间选择了一下，走进了一家羊肉店。店里就餐的人不多，高伟坐下后觉得该先洗洗手，他总感到刚才的那股焦臭味沾到了手上。店伙计说没有给顾客的洗手的地方，要不就去厨房洗吧。高伟钻进了殿堂后面的厨房， 进门便碰到了一块软乎乎的东西上，退后一看，那墙上正挂着一头整羊，那白白并静的躯体和他们的四肢让高伟无端地想起人的模样。他走到了水池边，一边洗手一边想起迷途的羔羊这句话了。洗完手之后，他便逃出了这家羊肉店，走到了灯火通明的快餐店坐下，心里才觉得舒服一点。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这个傍晚的意外经历竟让坐在快餐店里的高伟心情逐渐的轻松起来。公司里人际关系的不愉快，对谭小颖替郑川接电话的不满，以及种种近忧远虑，都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。他的眼前闪现着一团扑腾的火光，以及那只脏兮兮的鬼猫临死的哀鸣。他的身体里掠过了一丝快意，包括刚才在羊肉店的厨房里，他看见厨师正挥着一把砍刀砍向羊腿的动作，他感到那真是有点过瘾。高伟的手在餐桌上无意地敲动着，他像女王似的抬眼望了一眼殿堂，是的，他活着，他骄傲并且无所畏惧。不过高伟刚刚获得的这种略带暴力倾向的自我认定，在回到住宅楼的时候便遇到了重重的一击，一切都在猝不及防中发生，这让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。首先是因为他回家晚了些，在快餐店用完餐之后，他又要了一杯果汁，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瞎想。他想到了那只猫， 他真是医院停尸房里的吗？ 这个陆地是怎么把他弄来的呢？这个面部消瘦身上肌肉结实的物管员与猫有什么仇恨呢？高伟随意想着，他并没有解开这些疑问的冲动。直到夜已经深了，殿堂里空荡无人，他才像从梦中醒来似的想到该回家了。小巷里浓荫幽深，住宅区的通道非常的狭窄。高伟漫不经心地一路走来，再进入楼口，一层一层地向六楼爬，因为五楼的灯是坏了的。他猛然看见一双绿油油的眼睛，在黑暗中，那两点绿光从楼梯上面俯视着他。他本能地站住了，在惊恐之中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那上面突然发出了喵一声猫叫，两点绿光随即向楼上跑。高伟无法控制地发出了一声惊叫，这声音将五楼的住户惊动了。一扇门随即打开，一个老太婆和屋内的灯光一起出现在门口。他对着站在楼梯上的高伟说： 你找谁啊？ 高伟说：我是六楼的住户，刚才有只猫吓了我一大跳。老太婆用嘶哑的声音说： 什么猫啊，这个楼里没有人家有这种小东西。 说完转身进屋，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高伟双腿发软的上了六楼，进屋后立即将房门反锁上。他仿佛担心那个猫会窜进屋来似的，他的眼前出现了那团扑腾的火光。停尸房里的猫，陆地怎么敢烧它呢？而且他还充当了看客， 坎坷就是帮凶啊。 这个猫找他来了吗？ 高伟躺在床上胡思乱想， 突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。 在这条梧桐掩映的小巷的深处，高伟的平静生活从这个夜晚起被打破了。当一只猫带来的恐惧尚未消除的时候，一个深夜打来的电话更让他毛骨悚然。电话是周梅从方城大厦24楼的时装公司打来的，她说她遇到了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，今天晚上她不敢住在公司里了，想到高伟这儿来跟她挤一夜。这个周梅说，晚上9:30，她锁上了楼口的玻璃窗，便熄了时装展览厅的灯，然后一直待在走廊尽头他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。 不一会儿，他似乎听见大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，就立即关闭了电视的音量。果然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从大厅的方向传过来。周梅感到很奇怪，外面的大门没锁好吗？ 他走出了房间，沿着走廊向大厅走。当然他没有忘记开灯。在满厅吊灯和射灯的照耀下，五颜六色的时装模特使大厅像一个舞台。在突然开启的灯光中， 两个女人出现在模特之间的巷道上。这两个女人，一个20来岁，一个40来岁。奇怪的是，他们都穿着同样的黑衣黑裤，脚上是白色的高跟鞋。这种打扮，连专营时装的周梅也有点瞠目结舌了。 周梅有点恐惧地问：你们谁啊？公司已经关门了。 那个20来岁的女孩说：我们都是一栋楼里上班的，看看衣服还不行吗？ 周梅说：对不起，我们只对商家批发，并且这么晚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呢？ 那个女孩并不理睬周梅，她拉着那个中年女人在大厅里转悠。 周梅急了，她走过去拉住了女孩的胳膊说：请出去。 可就是这么一拉，周梅傻眼了。 这个女孩的外衣和胳膊又冷又硬，她的手仿佛碰到了冰。 周梅缩手站在原地，她愣住了， 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女人在模特之间穿行着，一边走还一边的絮叨，但是她们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清楚。突然，这两个女人离开大厅向走廊的深处走，周梅立即跟了过去，同时高声喊着：请出去，请出去。两个女人在走廊尽头周梅的房间门口停下来了。那个20来岁的女孩对中年女人说： 这里全变了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 周梅大声地喝问：你们究竟是谁啊？ 那个女孩终于侧脸望了周梅一眼，说：我以前就在这儿工作的，我叫崔娟，你还不认识我吧？ 她又指了指中年女人说： 这位是林姐，怎么样，我们算认识了吧？我们好不容易来这儿一次，你得欢迎我们才行啊。 周梅当时只觉得血往脑门上冲，她的心脏紧得像石头块，因为她知道 崔娟这个名字，她是这层楼以前所住的公司的职工。这个人已经在地下停车场被害身亡。 周梅当时大叫一声，指着这两个女人说：你们是 你们是死人。 周梅两眼发黑，扶着墙壁才没有倒下来。等他再抬眼看的时候，他的周围已经人影全无。他走进屋子，瘫坐了一会儿，下决心锁上门离开这儿。他首先给高伟打来了电话，周梅在电话上说：“ 我怕极了，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，好吗？” 高伟对听筒说：“ 好的，好的。你现在就出门是吗？你记着把各处的灯都开着，以防他们在大厅里又拦住你，或者找块红布拿在手上。据说鬼魂怕红颜色的东西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我找块红布，找，我找。” 周梅的声音一直在发抖， 我找。啊啊！天哪，他们又出现了！他们在敲我的房门了！他们要进门了！ 高威拿着电话的手也抖起来。 喂，喂喂，千万别开门！喂喂，听见没有啊？别开门！ 电话断了，高伟立即拨过去，然而长时间的无人接听。周梅那里发生了什么？两个鬼魂掐死他了吗？高伟的头脑里一片混乱，我该怎么办？自己立即赶过去，还是打110电话报警？都不行，自己赶过去一定帮不上什么忙，而且只是电话上听见那个事儿就已经吓得要死了。 报警无济于事啊， 鬼魂又不是坏人，警察去了之后什么也看不见，反过来还要追究他是不是乱报警呢。情急之中，高伟给方城大厦的保安室打了个电话，他说24楼有贼，让他们上去看一看。 你是谁啊？ 一个男子粗重的声音在电话里问。 你别开玩笑啊，以前我们就受过骗，也说24楼有贼，我们上去什么都没发现。 高伟当然不敢在电话上说有鬼，他只得着急地说， 24楼是时装公司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有个值班的女孩就住在那儿，她现在正在楼上，是他打电话跟我说有贼的，你们如果不立即上去看，出了事儿，你们负不起责的。你们 高伟的这一招果然见效，对方立即答应上24楼去看看。高伟放下电话，松了一口气，夜已经深了，高伟坐在电话旁不敢睡觉。死在地下停车场的崔娟果然出现了，另一个中年女人叫林姐，很可能就是林小月。死去的人都互相认识的，他们到写字楼里干什么呢？黑衣黑裤，白色的高跟鞋。高伟想知道，如果这两个女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那他会立即吓得昏死过去的。突然他想起了公司的女厕，最后的一个厕位常常是紧闭着，而他曾在隔板下面看到过一只白色的高跟鞋。我天哪，这两个鬼魂早就在写字楼里乱窜了。张也曾经打开过女厕所最后一个厕位，结果却被里面出来的人给撞痛了肩膀，他站在旁边什么也看不见。而现在大厦的保安上好了24楼后会发现什么呢？ 时间已经快过去了一个小时了， 高伟再次拨通了大厦保安室的电话，无人接听。高伟感到非常的不祥，再拨周围的电话， 仍是无人接听。 也许周梅那里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情况，周梅已经昏死过去，保安正送她去医院，也许周梅已经在现场被勒死了，而保安上楼后遭遇了和她同样的命运。高伟不敢想了，他想把这事告诉郑川，看他有什么办法。他拿起了电话，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。和崔娟同行的中年女人姓林，这表明他们的游荡与郑川有关。如果这样，他告诉郑川有什么用处呢？只能是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，至少自己现在是安全的。只要郑川不到他的屋里来，便没有鬼魂相随。天哪， 我天哪，自己怎么相信起鬼魂来了？ 但是人生也许有例外，现在他不能不信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高伟听见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，他看了看钟，晚上11点了，也许是晚归的邻居。然而那脚步声却一层楼一层楼地响上来，一直停在了他的门外，同时响起了敲门声。高伟感到心跳加速，他的声音发颤，他说： 谁啊？是我，陆地。 是他？这个物管员现在敲门做什么呢？ 高伟开了门，看见陆地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站在门外。陆地问： 你屋里没有跑进来一只猫吧？ 高伟摇了摇头，然后补充说： 我在回家的时候在楼梯上看见过一只猫，一直往上跑了。 就是它。 陆地兴奋地说： 这是一只没有主人的野猫，我发现他好几次了都没捉住。好了，他一定住在顶楼上。我去找找他的窝。 陆地说完便往通往楼顶的楼梯走去。高伟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竟也跟着上去。他曾经在半夜听见过楼顶上有异样的响动，趁着现在陆地上去了，他也想上去看看，会不会是楼顶上的杂物垮塌了弄出的声音。楼顶上很凄凉，一大片房东种植的花草已经枯萎了。陆地手持竹竿在各处搜索，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，这个捕猫人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。突然，陆地指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对高伟说： 注意，那纸箱里可能就是猫的窝。 陆地的话音未落，扑棱的一声，一只猫已经从纸箱里窜出来跑了。陆地的竹竿打过去晚了点，只是将纸箱打翻了。纸箱里散落出一些杂物，布屑、纸屑，还有一只鞋子。 那是一只白色的高跟鞋。 高伟不禁失声叫： 鞋啊，那只鞋它哪儿来的？ 陆地奇怪地望了高伟一眼。 这儿的政货总将杂物往楼顶上放，谁知道是谁家人放在这儿的。 陆地走过去踢了那只高跟鞋一下。 怎么只有一只啊？ 高伟感到身上发冷。陆地还在楼顶寻找那只猫的踪迹，他已经反身走下楼顶回屋去了。高伟进屋后迅速检查了一遍紧闭的门窗，以防那只可怕的猫真的窜到他的屋里来。 他想着那只猫和白色高跟鞋的关系，他不敢想象那只猫是一个女人变的，不，绝对不可能，他必须这么想，心里才安稳一点。半夜了，他听见陆地也下了楼，四周一片寂静。他放心不下周梅那边发生的事儿，那两个穿着白色高跟鞋的女人或者是女鬼，是不是已经将周梅害死了呢？高伟再次给周梅拨去了电话，他将听筒凑近了耳边，他的心砰砰地跳着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